今天是节目直播哈，我想必呢，大家都在一个欢乐的喜庆的节日气氛当中度过欢乐的国庆假期。再次祝祖国啊节日快乐。69年华诞非常重要哈，当然我们的旅行节目要一个非常好的推荐。今天周准在界外大街14号北京城市广播的直播间，想要各位推荐一下自驾的推荐啊。自驾呢，很多朋友在说自驾会不会堵呢？你可以错峰出行嘛。今天献出的这条线路呢，是11西北自驾游推荐。如果您对西北的城市和风光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听听我们今天节日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 新鲜资讯。 哪爽就去哪儿，旅行午间到，欢迎各位在12号这天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各位老铁好，我是周准，怎么样，大家都开心的怎么样，睡了自然醒了吗？补觉了吗？上路了吗？到达目的地了吗？如果不在那个出行的计划当中，可以在北京感受难得的哈，不是那么多人的不拥挤的北京。第一条新鲜资讯来自于北京的事儿。北京啊，将上演迎国庆的灯光秀，一直到10月7号，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延庆的11处北京地标，都将在夜幕降临之时开启什么呀？灯光秀，庆祝新中国成立69周年。就在30号晚上，新中国成立69年来临之际，一场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在八达岭长城精彩上演，为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营造热烈隆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那作为中关村科学城窗口海淀地标，中关村一号的媒体的灯光秀也在昨晚亮相，这也是海淀北部规模最大的楼宇媒体灯光秀。中关村一号11国庆灯光秀分为大国之光、中关村之光、一号之光三个篇章，在将近10分钟的时间内，用绚丽的光影展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国荣耀感，人民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祝福，以及中关村从电子一条街到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光辉历程。那记者也了解到说，从28号开始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延庆的11处北京地标就已经陆续开启灯光秀了哈。除了永定门城楼、海淀区的中关村一号、东城区建国门和西城区复兴门两处彩虹桥将在10月1号至3号开启流光溢彩模式，西城区金融街的人寿大厦外立面将在10月1号到4号开启激光投影，朝阳区国贸3期的灯光秀呢，展示将至10月7号，世贸天街天幕也将亮起。9月30至10月7号，朝阳区赛龙国际文化创意园的水泥桶仓将开启激光投影。而且五棵松华西广场将从30号起启动灯光展示和电子屏，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延庆八达岭长城也将通过灯箱照明、墙体地面投影的方式闪亮登场。这几天如果您不能出去玩，在北京的话，可以感受一下一个灯光璀璨、灯火灿烂的北京城。第二条啊，如果您对内蒙古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推荐各位啊，内蒙古胡杨林国庆假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记者呢，从内蒙古气象局了解到，10月1号开始，内蒙古鄂齐纳旗的胡杨林开始变色了，这个胡杨林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大概15天左右。胡杨啊，是一个夜色多变的树种，春夏呢是绿色，深秋是黄色，冬天为漂亮的红色。胡杨林叶片的颜色变化与一天当中最低气温密切相关，当出现霜冻的时候啊，这个胡杨林叶片的颜色将变为金黄色，是其观赏价值最高的时期。通常胡杨林的观赏期也只有仅仅的10多天。鄂齐纳旗的宣传委副部长介绍说，人们常说呀，鄂齐纳呢每年只有一次旅行，那就是观赏胡杨林的金秋季节。 但是由于每年胡杨变色的时间不同，观赏期也在一周左右的波动，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时间哈。而且说到是我国现有胡杨林面积 39.5 万公顷，占全世界胡杨林面积的 61%， 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内蒙古西部、新疆、青海、甘肃和宁夏等地。那气象局相关的人员介绍说呢，今年的胡杨林景区的最佳观赏期为10月1号到10月15号10月20号以后观赏期就将结束了。此外，气象部门提醒，国庆节4号到7号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将有明显的降温天气，如果各位想要去那边玩的话，应该注意添衣保暖，时刻注意天气的状况。西北自驾包括内蒙古胡杨林，各位可以调整好时间，看到的是1号到15号还有时间去观赏金灿灿的胡杨林。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来关注乐山大佛的一个事儿哈，乐山大佛十一黄金周之后将进行什么体检？为什么呢？记者近日从乐山大佛的景区了解到，说有着1305年历史的乐山大佛将在今年十一黄金周结束之后，迎来一次历时4个月的体检，计划在19年的春节前结束。据了解，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将于10月8号起至2019年的2月4号开展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抢救性的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届时大佛本体将被部分或全部的遮蔽。此次大佛体检是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西北科学研究院具体实施的，聘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兰州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和四川省文物局等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成立顾问团，或者参与现场的咨询。勘测工作呢，将借助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大佛建立三维数据模型，并用红外的照相机、照相仪、无人机航测等多种的手段全方位为大佛体检。根据勘测的工作方案，2018年10月8日至2019年的2月4日期间将搭建脚手架，近距离勘测调查大佛本体病害的情况，为避免游览活动和勘测作业现场交叉影响，预防安全事故发生，游览大佛的九曲栈道将在勘测期间暂时关闭，游客不能通过九曲栈道到佛脚进行参观了。我们了解一下哈，乐山大佛开凿于是唐开元初年，公元713年，直至唐德宗贞元19年完工，历时90年建成。大佛通高71米，佛像高58.7米，仅大佛头部高度就达到了14.7米，是世界最高大的古代石刻弥勒佛坐像。1982年，乐山大佛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石质文物的保护至今仍是全世界的一个难题。乐山大佛因为常年暴露在自然环境之下，长期受到风雨植被的侵蚀。据介绍，根据近年监测的情况，乐山大佛的本体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风化渗水、胸腹部骨裂以及微岩体发育等严重的病害，危及大佛本体安全和游客的游览安全。为此，经国家文物局和相关部门的批准，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决定开展此次勘测工作，也希望这个勘测工作一切顺利，游人也要密切的配合啊。旅行号1073节目组携监制龙哥、主持人周准、道道、编辑妍妍和周陀，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玩的开心，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来关注斐济的一个事儿。一说到斐济，大家都觉得海岛游吗？ 再告诉各位，斐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设立了中国图书阅览区。斐济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阅览区揭幕仪式在28号斐济的首都苏瓦举行。中国驻斐济大使的钱波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出席揭幕仪式。钱波表示说呢，中国图书阅览区的设立将帮助斐济民众了解其感兴趣的信息，成为斐济民众探寻外国世界的一个窗口，从而进一步的增进中非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而且这个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呢，叫做艾利森伯切尔，在致辞时说，中国图书阅览区的设立将帮助斐济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更好地向中国学习。那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邓先富说，中国图书的博览区落户斐济国家博物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中方将面向斐济国家图书馆捐赠更多的中国图籍，丰富其图书馆的收藏。据了解呢，中国河南郑州图书馆向该阅览区捐赠了6000多册的书籍、20000部电子书籍以及计算机、书架和桌椅等设备。郑州市文化团的团长孔红梅说呢，图书把郑州和斐济连在了一起，希望以此为契机，今后呢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增进了解，加深彼此的友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 新鲜资讯。 今天是2018年的10月2号，星期二啊，是大家放假的时间。周准呢，携旅行号1073全部的工作人员，祝大家11假期快乐。第五条来关注巴拿马的一个信息，巴拿马旅游局开通的中文社交账号，为的是什么呢？招揽中国游客呗。巴拿马旅游局近日宣布了，在中国的微信和微博平台开通官方账号了，向中国游客推介巴拿马旅游项目，以期招揽更多中国游客到巴拿马观光游览。在巴拿马运河博物馆举行的发布会上，当地的旅游局长古斯塔沃说啊，中国是世界重要的游客来源国之一。此次推出官方账号是为了让广大中国的用户方便了解巴拿马旅游的最新资讯和旅游主打产品，包括自然风光、印第安土著的部落、历史文化古迹和巴拿马的传统。中国市场推广人桑德拉正介绍说，官方账号内容每周五更新，首期重点展示其首都和附近的自然风光、度假胜地、阳光沙滩、丛林探险及购物等内容。此外呢，巴拿马旅游局还开通了中文的网页主页，方便中国用户浏览和了解巴拿马旅游，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那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政务的参赞刘波说，巴拿马旅游官方账号的开通将有助于其在中国市场的推广，中国大使馆将对巴拿马旅游部的这种努力给予配合。中巴两国去年6月宣布建交之后，在政治、经贸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8年的4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了北京到巴拿马城的直航航线，为两国间的人员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昨天呢，看微信微博的朋友圈啊，特别是微信的朋友圈，这好多朋友都在路上。你也知道，作为一个旅行节目的主持人，身边有好多旅行圈的朋友，不管是旅行社的 KOL、 超级达人，还是探险家、旅行家，都在外边呢。我觉得真是大家闲不住啊。但是也有部分朋友选择在家休息啊，都已经入住京郊各大酒店、各大民宿了，非常的开心，吃的、玩的、乐的，家庭游、亲子游、蜜月游、朋友聚，真的是琳琅满目。让我这个昨天值了一天班，今天直播的人情何以堪呐。旅行号1073节目组携监制龙哥、主持人周准、道道、编辑妍妍和周陀，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玩得开心，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欢地说过， 非常的有感觉哈，献给祖国的母亲69年的69岁生日，非常的有意义。在我们今天介绍西北自驾游的推荐之前，先看看各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发来的信息。这位朋友叫做西晨，他说今天睡觉做梦，梦见和初中同学去旅游了。好的，十一环州的聚会和旅游目标已经达成， bingo。 4567说，准子，十一旅游我选哈尔滨，你呢？ 我选南京。 嘎嘎嘎，他说成都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安逸的好地方，只要你有对象，你们的生活一定会超级精彩。十一出门看到一对对出门旅游的幸福恩爱真好。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您目前是单身，还没有去过成都，对不对？没有对象呢，就好好的待着，让自己开心快乐，先好好的归着自己，更爱自己啊！这个好好爱自己，就会有人爱你，你信吗？嗯，林俊杰不都唱那歌叫《关键词》了吗？听听看啊。这位朋友叫做紫霞仙子，说十一没有带孩子出去旅游，我心里不怎么舒服。小姑娘的话却让我心中温暖。姑娘说， 我知道妈妈现在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攒钱，为了我能有更多的钱读书，而且只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就已经很开心了。哎呦，真暖呢、哎、 小姑娘真懂事。其实她心里是这么想的，那个如果我说的这句话你又再带我出去玩就更好了。谢谢大家的留言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十一期间西北自驾应该去哪儿玩，玩哪些景点。首先告诉各位，西北地方挺大的，而且呢温度比咱北京是要稍微凉一些，一定要注意时差，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啊，一定要带足衣服，别感冒着凉，特别带小孩出去玩的朋友们。第二推荐呢，在出发之前自驾游嘛，西北也不近啊，你得把自己的爱车呢去 4S 店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啊，离合呀、底盘啊、刹车呀、机油啊、方向盘呢等等一些的，特别是轮胎一定要好好检查检查，还有刹车系统给它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别到时候它出了毛病你可就真陷在路上。 还有就是注意一定不能疲劳驾驶，很多朋友会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而且很多的人出现疲劳驾驶之后呢，他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我再等一会儿下一个服务区我停，但是开过了又就是有时候啊，开过这个服务区再去下一个服务区也许30多公里，您真的要提前准备好自己的体力，最好有一个副驾啊，你俩换着开，这样呢才能保证万无一失，才能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这个我们说乌鲁木齐啊，因为西北肯定要去乌鲁木齐啊，乌鲁木齐现在是已经躲过了非常热的酷暑，终于迎来了静谧宜人的秋天，茂盛的绿叶开始准备褪去绿色，开始出现一场属于自己的童话故事，而这场童话故事的发生地非西北圣地新疆莫属。新疆我们要介绍乌鲁木齐景点有很多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开着自己的爱车跟自己的朋友到达了新疆，不管南疆北疆的也好啊，草原、羊肉、烧烤、当地美食、热情的人民，哈哈，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走进大西北。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肖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的，明天时间来到12:04的38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1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在为您直播的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说到自驾呢，很多朋友啊，国庆期间都会跟爱车有一个亲密的接触，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它能载着您去到达您心仪的地方。所以自驾之前对爱车要一个系统的检查很重要，提醒各位了啊。而且呢，今天我们说西北自驾的线路首推一个地方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有很多的景点，咱们开车到那儿之后呢，能去哪儿，怎么去，我们告诉大家。二道桥有个国际大巴扎，位于乌鲁木齐呢这个城市天山区南端的二道桥商业圈。这个地方呢，大巴扎什么意思？大家说大巴扎，跟大家普及一下。新疆维吾尔语的意思是集市农贸市场，于2013年6月26号落成，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是一片现代与古代相结合的伊斯兰风格的街区，蓝色与银色的龙顶的这样一个屋顶气派华丽，是新疆之窗、中亚之窗和世界之窗。很多朋友去土耳其什么都有大巴扎哈，类似，但是这是集市和农贸市场嘛，里边一定会有新疆地区特别多的土特产、手工艺品、摆件、围巾、丝巾、吃的、问的、玩的、香料特别多，各位一定要去逛逛。但是再次提醒各位，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那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以乌鲁木齐为原点啊，如果您把车开到乌鲁木齐之后呢，乌尔赫魔鬼城克拉玛依大概是510公里呢，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乌尔赫封城魔鬼城，这是一座世界的魔鬼城，一个城堡藏着一个传说，每到夜晚亡灵之声便会响彻城堡。大家说还有亡灵呢，哎呀，其实就是风一吹啊，小风一吹呢，建筑物里一些小孔发出的声音，别害怕，但是确实是非常的有那股劲儿的啊！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了解一下，这个魔鬼城是国家4A 级景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的佳木和煞尤的乌尔河矿区，拥有世界著名的风势的雅丹地貌啊！因为雅丹地貌，所以会有一些风声一吹啊，的声音哈，且该被评为了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评选为了中国最美的三大雅丹第一名。不仅如此，魔鬼城一带还蕴藏着天然丰富的沥青和深层的地下石油。那还有一条线路，大概是耗时是220公里，大概需要开2到3个小时吧。如果您慢慢开的话，克拉玛依海上魔鬼城到福海，您可以在这个克拉玛依晚早餐之后呢，前往福海的海上魔鬼城。这个地方有独特的地理风情，构成了神话般的福海县奇观。沿途呢开着车，还有经过大面积的向日葵基地，是季节性的景观啊。秋天去正好可以一览美景，场面相当壮观。很多人去过新疆之后会觉得，这什么欧洲的一些田园风光、湖光山色，在新疆南疆北疆都可以看得到。事实啊，很多朋友去新疆只是去一个小地方，如果您真系统的南疆北疆逛一逛，那真的是祖国大好河山尽收眼底。乌伦古湖啊，又名布伦托海，大海子相邻的吉利湖成小海子啊。福海呢分为两大部分，大海子小海子。小海子整个东海岸及海口两侧啊，芦苇茂密，杂草丛生，而且是生态非常棒，野鸭成群，海鸥飞翔，还有白天鹅、斑鹤等真有稀有的珍禽。夏秋两季可谓是鸟类天堂，您现在去，那些喜欢拍鸟的摄影爱好者真是到了天堂一般的开心和快乐。那到了新疆啊，还有一个地方叫哈巴河啊，喀纳斯和布尔津，大概是124公里，比上面那个220公里近了大概100公里。您早餐吃完之后，前往喀纳斯景区，进入久负盛名的赫木村，这里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全村房子呢是原木搭成的，充满自然气息，炊烟在秋色当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胜似仙境。这禾木村是什么地方？这禾木村呢是禾木的景区，位于新疆布尔津县。喀纳斯是图瓦人集中生活的居住地啊，在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像禾木村、喀纳斯村和白哈巴村中最远和最大的村庄。禾木村呢是被白桦树、雪山、河流包围的美丽村庄，人迹罕至，被誉为神的自留地。那喀纳斯湖呢，大家，禾木村呢是被白桦树、雪山、河流包围的美丽村庄，人迹罕至，被誉为神的自留地。那喀纳斯湖呢，大家早前说里边有湖怪水怪都已被证实了，哲罗龟啊。喀纳斯湖位于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的北部，是一个内陆的淡水湖，湖水来自奎屯，上次我们跟道德还路过奎屯啊，奎屯这个地方有一峰等高山冰川融水和当地降水。喀纳斯湖外形呈月牙，湖区景观主要有驼颈湾、变色湖、卧龙湾等等，生长有哲罗龟，就是以前说的那个喀纳斯湖的水怪、气灵龟等珍稀鱼类。喀纳斯湖是第四纪冰川形成的高山湖泊，2009年那年啊，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湖泊。下一个是布尔津加富蕴，大概是挺长的这条路，432公里，你一定要休息好。早起可以用相机留下赫木村的晨曦风光，感受炊烟袅袅升起的宁静。从布尔津到富蕴的路况呢比较复杂，会经过盘山公路、高速、省道、乡道都有涉及，全景呢就是全程的路上风景是相当棒。晚上你可以抵达富蕴县的酒店，推荐一下住酒店住宿哈。那布尔津景区到底有什么呢？布尔津是位于新疆最北边的阿勒泰地区，是去往喀纳斯、禾木的必经之地。布尔津自身也是一个非常秀丽的小城， 城里的建筑和街边的花草树木这么搭配在一起，仿佛置身在一个花园当中。景区包含有布尔津额尔齐斯河和布尔津的五彩滩。到了富蕴之后，咱们接着往前走啊，富蕴可以再从富蕴科科托海、古海温泉、吉木萨尔，大概又过去了260公里。早起之后驱车前往科科托海景区，这个地方是以优美的峡谷、河流、山石林地、矿产资源、寒极湖泊和奇异的地震断裂带为自然景色，融地质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于一体。之后驱车前往五彩湾，入住温泉酒店。哎，这一路终于逮个温泉了，好朋友们，可以在新疆北疆的区域啊，感受一下新疆的温泉的感觉，好好放松之前自驾呀、路上的疲惫的身心啊，感受富蕴古海温泉。说到科科托海，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啊，哈萨克语意为是绿色的丛林，蒙古语呢意为是蓝色的河湾。这里曾因矿产资源丰富而举世闻名，在2016年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及住建部共同认为是第一批中国的特色小镇哦。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咱们接着说哈，这个泡完温泉了，科科托海也是非常漂亮的中国第一批特色小镇之后呢，再介绍一下五彩湾。不是有五彩的海滩吗？啊，这五彩湾位于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城北，在一片戈壁荒漠当中，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它就是以怪异、神秘、壮美而著称的五彩湾。千百年来，由于地壳的运动，在这里形成极厚的煤层，后几经沧桑，覆盖地表的沙石被风雨侵蚀，使煤层暴露，在雷电和阳光的作用下燃烧殆尽，就形成了这光怪陆离的自然景观。终于休息完了，咱们再从吉尔萨尔到达乌鲁木齐，大概是204公里。返回乌鲁木齐之后，您可以自由活动，在乌鲁木齐城市里，您可以自行前往天池或大剧院观看千年戏剧的演出，感受超级震撼的场景。天山天池啊，古称瑶池，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富康市境内，是以垂直自然景观带和雪山冰川、高山湖泊为主要的特征，以远古瑶池、西王母神话以及宗教和独特的民族风情为文化内涵，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自然旅游景区。终于咱们在乌鲁木齐转了一圈了，新疆北疆转了一圈了，回到乌鲁木齐啊，各回各家，满满的惊喜、奇妙的感动、不可忘却的记忆，返回温馨的家，这是一条其中的线路。 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 这是西游记这首歌曲《老北京》，可以放给正在北京城感受我们北京漂亮景色的全国各地全世界的朋友哈。北京城真的是可以10月1号到7号好好的待一待。我忽然觉得路没有那么的拥堵了哈，好像很多朋友已经去外地玩了，给大家留足了充足的享受北京的欢乐时光。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说到西北的自驾，还有一个青海到甘肃的黄青海湖自驾路线非常的漂亮，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听听看哈。这个敦煌大环线这个路线分为青海甘肃两部分，甘肃人文历史文化比较景观比较多，基本上不受季节的影响。线路推荐如下，第一天呢咱们西宁出发，还有像塔尔寺、日月山、道汤河、二郎剑151基地，到达黑马河，住黑马河。有一个地方叫做拉鸡山，拉是拉扯的拉，鸡是我们经常吃鸡腿鸡脖的鸡，山是大山的山。其实最早的说法是拉脊山，就是脊背的脊，它是祁连山系的一个支脉，它的隆起就像被拉起的脊梁，所以正确的说法是拉脊山啊。拉脊山横亘于西宁的南边，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山名是藏语的音译，翻译成汉语是鹰飞不过去的地方，就老鹰你都飞不过去的地方。但是这个山上有很多叫做贡拉鸡，栖息是当地的一种鸡，所以民间就把它叫做拉鸡山了。看到交通部门在此设立的地标也是拉鸡山，拉鸡山是青海省贵德县与晃中县的界山，向西向东蜿蜒，最高海拔是4524米，海拔3820米的拉鸡山山口地理位置重要，西宁至果洛的公路穿越而过，山口南侧还有通往黄原的公路，是环夏都西宁200公里旅游圈上海拔最高、风景最为独特的山脉，海拔不低了。如果对海拔有反应的朋友，提前做好准备。塔尔寺呢是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了，在中国以及东南亚享有盛名，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推崇塔尔寺的宗教地位。明朝对寺内人物的众多封授了名号很多很多哈。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去黑马河看日出，查卡盐湖、柴达木，还有外星人遗址，还有大柴旦的住宿。查卡盐湖跟各位介绍一下，别称查卡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的藏族自治州乌兰察县的查卡镇呢，是天然的结晶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之一。查卡是藏语，意即盐池，也就是青海的盐。达布逊卓尔是蒙古语，也是盐湖之一。查卡盐湖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的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之为中国的天空之境，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刚刚我们说了，在那个第一条线路乌鲁木齐那边有一魔鬼城，乌尔赫魔鬼城，在青海有一个雅丹魔鬼城，再去甘肃玉门关西90公里地方，一处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大概宽1到2公里。遇有风吹，鬼声森森，夜行转而不出，人们俗称魔鬼城，夜行都出不来。其整体像一座中世纪的古城，这座特殊的城堡有城墙、街道、大楼、广场、教堂、雕塑，形象生动，惟妙惟肖，令世人瞠目结舌。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堪称鬼斧神工，奇妙无穷。 说的我还特别想去魔鬼城感受感受哈，那种这种风声鹤唳的感觉，鹤唳的感觉啊。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介绍一下，有一个叫做悬臂长城哈，这个地方距离嘉峪关市区大概是11公里，距离嘉峪关的关长城大概是7公里，因住于约45度的山脊之上，形似凌空倒挂，因而得名悬臂长城。悬臂长城是嘉峪关城的北向延伸的部分，是嘉峪关古代军事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呢只存了750米，经1987年修缮，由慢道、垛墙、墩台组成，在首尾各增修一座墩台，共有3座墩台，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青海这条线路当中待6到7天吧，最后一天呢我们会这个第7天从祁连出发，然后可以到达西宁。最后说说祁连山哈，是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的山脉，位于中国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是庞大的山系，因位于河西走廊的河西走廊南侧张掖市的境内，又名张掖南山，它是中国西部一条重要的生态屏障。庞大的山系，因位于河西走廊的河西走廊南侧张掖市的境内，又名张掖南山，它是中国西部一条重要的生态屏障。1988年，在祁连山北部的中东段设立了甘肃省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跨越张掖、武威、金昌三市，甘青两省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的试点。其实也不要忘记，青海的美食也是相当相当的硬啊，不管是酒啊、奶茶呀、手抓羊肉啊，各式各样的硬货都会让我们的节日的餐桌增色不少。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月2号，其实算算还有6天时间可以休息充电，大家真的是好好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难得的悠长假期。其实很多朋友不单单是休到7号，很多还拼了假呢，回来之后也不知道几号了，都拉长线了，钓大鱼哈。但是您要记得，回来之后还有辛苦的工作等着我们好好的完成。最后呢，我们再祝大家节日快乐。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风飘摇，生的歌。 相逢荣富强、